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零下4度。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2度。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对交通出行没有影响。以上是北京市正义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朝阳大悦城商圈周边车流比较集中，青年路、甘露园中街、黄山木店路以及四季星河西路南北双方向、朝阳北路、青年路路口双方向都是行车缓慢的路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误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艺考面对面继续进行，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两所学校来发布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上留下您的问题，有关北京城市学院和首师大科德学院您关注的哪些内容，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块来交流。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还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大学发布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近90%在校大学生想创业；北京冬奥组委举行招聘笔试。石景山高中生有望跨校走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持续高涨，近90%大学生考虑过创业，其中26%的大学生有强烈或较强的创业意愿。大学生创业主要聚焦消费电商、餐饮住宿。记者注意到，赚钱并非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驱动力，更多的创业者是为了追求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大学生最希望高校提供的创业扶持政策有创业算学分、实验设备向学生开放、学校科研成果优先向创业学生转让。 伴随着冬奥会北京周期的临近，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笔试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来自国内150多所院校，平均年龄 24.6 岁的800多名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将竞逐16个岗位，竞争最为激烈的岗位有超过200名考生报名。本次笔试试题委托专业机构命制，主要测试考生的通用知识、语言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考生们一周后可以通过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个人中心查询考试结果。一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还将组织开展面试工作。2020年本市将迎接新高考不分文理、六门、选考、三门等新规，意味着在读高一学生们即将经历同桌不同课的走班学习。近日石景山教委表示，石景山区甚至将推行跨校走班，未来本区将统筹调配资源，临近学校的学生有望跨校走班，缓解个别的学校软件资源不足问题，发挥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今年石景山区教委列出的重点研究对象还包括新中考政策、新高考政策、课程设置和整合、师资场地资源统筹、教学组织安排以及学校教育教学保障部门管理制度优化等。同时，石景山区教委还将牵头专家教研员逐一走进各所学校问诊，助推教学水平的提升。利用多元线性方程预测奥运会奖牌数，用矿泉水瓶制作小型登陆艇，自编画集古诗童趣新篇，这些都是朝阳区第七届中小学生创新性学习成果。5号成果发布，90个中小学生的奇思妙想捧杯，内容涉及文学创作、美术创作、音乐创作、调查报告、科技制作、创新发明和科研论文等方面。朝阳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负责人金威表示，希望通过评奖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事，养成勤思考的习惯，所以不少的获奖作品就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有关。作家周国平、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日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由中国教育30人论坛和北师大实验中学主办的“开卷有益，阅读引领青春”主题活动上，与学生们探讨语文学习的意义以及阅读在人生命中的重要作用。周国平认为，语文教学不是培养作家，而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根的人。他表示，语文课要学习的绝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周国平说，写作要诚实、准确、简易。他不赞同平时积累好词好句，写作时生搬硬套的方法。朱永新则保持着常年写日记的习惯。新年伊始，中国美术馆推出开年大展《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藏的书法精品展。依托这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北京教育学院协办《美在新时代》迎新年书法工作坊及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空间举行。今后馆里将加大弘扬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十多名青少年首先集体参观了书法精品展。在书法工作坊内，同学们分别用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合力创作横幅《美在新时代》。如今书法教育已经被纳入了中小学教学体系。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进行的是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将发布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留言，发布您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您关心的关于艺考政策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都可以在平台上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做一解答，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 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今天的艺考面对面呢，我们是从这个2号就开始了，将持续到14号，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教育面对面节目当中呢，会陆续邀请到在京艺术类院校的这个招考艺术类考生的学校呢，在直播间啊，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第一时间呢发布并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关注内容，同时在我们的这个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节目微信啊，都可以呢看到排期。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排期啊来掌握每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去寻找您感兴趣的一些相关的院校。那好，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我们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到场的主任，还有一位呢同学。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您好孙主任。 主持人好，城市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广大的考生家长你们好， 欢迎您。同时为大家呢再介绍北京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欢迎张主任，都是熟悉的面孔，每年的艺考的时候都会为大家呢发布相关的政策在节目当中。那么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另一位朋友啊，一位新朋友啊，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2016级的同学，叫李婉晴。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李婉晴呢是2016级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啊， 是 将来有可能我们就是同行。 是， 好，欢迎您。那么欢迎呢三位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关于这两所学校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发送过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来交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综合性普通高校，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资格，并举办中职、高职专科教育。学校创建于1984年，目前拥有中关村、航天城、顺义杨镇等多个校区，设置理工、文法、财经、艺术、外语、管理、医药等学科门类100余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20000余人。学校专任教师以具有国内外名牌高校学术背景的博士和政府教授为主体，以双师型人才为骨干，另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法、德、西、葡、日等语种的外教。兼任教师多为来自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教师和行业产业部门的工程师、企业家、技术专家。学校建立了社会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经济、教育发展、3D 打印技术等多个校级、市级研究院所和基地，在多个领域走在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教师论著和科研成果不断获得全国性和省市级奖项，同时为开阔师生的国际视野，学校先后同近50所外国高校建立了校级合作关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流，不断提升自身国际化水平。学校以教育的高质量赢得了毕业生就业的高质量，毕业生以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著称于用人单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10多年在高校中名列前茅，并且涌现出一大批行业骨干和社会新星。 以上是北京城市学院的相关介绍。简介过后呢，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在艺考政策方面呢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和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可能是大家呢特别要注意的。简章拿在手里怎么样来看，我们请孙主任先把今年的变化给大家拎出来哈。 我们今年呢主要的变化就是新增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播音与主持艺术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呢是音乐表演。那么考生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音乐表演方向只招收声乐和钢琴这两个方向的考生。还有呢就是我们艺术类专业，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是在这个西红门这边，那么我们18年的招生除了广播电视编导不带括号的这个方向在航天城校区之外呢，其他的都是在我们顺义的主校区，也就是说总体的校园环境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嗯， 那就是说所有的艺术类考生啊，刚才除了您说的那一个之外都在顺义校区了。 对，应该还有一个美术类的这个动画的日语国际特色班，也是在航天城校区。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都应该是在顺义校区的，这个到时候以简章公布的为准。 好，这是专业方面呢有一个大的变化，新增了两个专业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要注意哈。一看现在很多的学校的专业其实相对来讲都有一些重合哈，那么一会儿讲到科德可能也会讲到这个广播与这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哈， 对， 特色不同啊。好，那么这是今年的一个亮点。那么关于这个北京城市学院今年的专业，比如说你有哪些啊感兴趣？因为呢，如果仔细看简章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方向，一个专业里面，比如说产品设计，它有三个方向；环境设计有三个方向，包括表演啊，它也有这个。几个影视啊、曲艺啊、模特等等， 对。 那么可能我们的考生呢，在考试哈，或者说参加校考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些疑问了。我到底怎么考？我是就考这个相关的专业呢，我还是说按或者报名的时候按大类呢？那么这些呢，也给我们来同学来介绍一下。 嗯，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每个学校今年的相关的变化，可能和报名方式啊都有了一些这个关联。北京城市学院今年在报名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了。 嗯，那我就把这个关于我们学校校考的报名的一些安排给考生们重点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美术类的专业基本上都是承认北京的美术联考成绩，这块呢我就不说了。那么校考的这些专业包括表演的影视表演、表演的曲艺表演、表演的模特表演啊，以及我刚才说的新增的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这两个专业，还有广播电视编导的影视编导、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和书法学的书法教育，这些专业的我们的校考呢是在年前年后各安排一次。年前呢初试是在1月28号，年后的初试时间是在3月10号。那我们现在初试和复试呢是分两天进行，那我们会在初试的当天的晚上在我们学校的主页上公布进入复试的名单，然后呢第二天来进行复试。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2到3天的时间之内吧， 把初复试都给做完。 哎，是的。那么我们今年呢是采取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的这样一个方式。年前的报名时间是在2018年1月10号，也就是说从下周三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23号中午12点。那么24号呢，我们就生成准考证；25号之后，一直到28号之前，都可以打印准考证。那么在这儿呢，考生们就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就是你在网上报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主页上报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你缴费之前。你是可以自主的去改你的专业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一旦缴费之后，专业就不能更改了。那么你在缴费之后，在生成准考证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你如果是想更改考试时间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本来是想在年前考，然后因为有一些情况要改在年后去考了，那么你可以把原有的这一条记录删除掉，重新填报一个。这样的话呢，就在你保证已经交费的情况下，可以把时间在年前年后来做调整，但是专业就不可以再调整了。这个地方请考生们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呢可能会影响你参与我们学校的校考。 啊。 这个年前安排一次，年后安排一次，是指的同一个专业我可以考两次吗？ 不是的。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对，这个地方考生也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想着我年前先考一次看看题，看看考试形式是怎么样的，到年后我再考一次，系统自动会把你屏蔽掉，你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啊，某同一个专业，但是你可以同时填报几个专业，比如说你在年前选择某一个方向，到年后再选择另外一个，这个考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 哦，同一个专业不同的方向你可以选择考， 对， 但是如果说同一个方向的话是不可以考多次的。 对，你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表演影视表演这个专业我年前考一次，然后看了看是什么个情况，到年后还想再考一次，取成绩高的那一次，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的报名系统自动就会把它屏蔽掉。 那如果你说年后我再考一个曲艺表演方向，这是没问题 啊，这个没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表演方向啊你只能选一个， 对， 但是你可以报多个专业。 是的， 这个没有问题哈。 嗯， 我第一次报一个环境设计，那么在年前，那么年后呢我再报一个这个产品设计，这个没问题吗？ 这个是已经都结束了，这个是承认联考的。 哦， 啊，我刚才说的对，只有这些校考的专业有参加校考的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在书法学，在我们的这个单子上目录上， 对， 书法学之前的是这样吗？是需要参加校考 的书法学之前的这些专业， 从这个视觉传达设计往后 啊， 是全是参加 北京市联考， 美术联考。 对， 这个联考成绩其实应该12月9号就考完了是吧？ 对，现在联考成绩应该已经出 来 了 吧。 对， 嗯， 然后每年北京市会公布一个本科的合格线， 嗯， 达到合格线的考生在高考成绩合格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填报了。 那么报考这些专业的考生倒是没有校考的压力了 啊。是的，对，这儿可以提一下，就比如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他在北京市的美术统考的时候没有过本科线啊，那么呢其实如果他在这方面感兴趣的，其实他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校考，比如说与这个美术类相关的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两个专业方向还是可以来报考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在承认美术联考的基础之上再去看校考，这种是只看校考成绩的。 哦，那只有这两个专业吗？ 跟美术考生相关的话，这两个专业好像是比较靠近一些吧。 那就是说美术成绩没过，或者说是压根就没考的这些考生， 对， 你可以作为艺术考生参加这两个专业的校考。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美术类啊联考成绩没有合格，或者说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考生，这是一个多了一个机会。 没错， 是这样的。 这个机会是今年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的？ 一直就有。 一直就有 啊。是的， 所以大家在看简章的时候要把这个都标出来哈，如果今天收听我们节目把你这个简章上面这些东西都标出来哈，将来报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背书，这样的话呢大家还记得清楚一点哈。好，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哈可以发送过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讲到的你都可以呢感兴趣的都可以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请老师们呢给大家来解答。 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从二号开始呢，艺考面对面的这个大幕呢就已经拉开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和北京城市学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那刚刚孙主任介绍了哈，就是今年的两个新增的，一个是这个音乐表演和播音与主持艺术。我们再提示一下，这个是两个专业还是两个专业方向？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这是两个专业。这 是两个。是两个新的专业。 就 比如说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在下拉菜单当中直接看到的就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和音乐表演。 那以往的像表演当中的影视表演、曲艺表演和模特表演，还包括一个配音表演方向，那么这个配音表演现在还有吗？ 今年这个配音表演的方向就不招生了。 好，那么大家在简章当中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广播电视编导有一个影视编导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对，这两个专业呢，首先它的专业方向是不同的。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不带括号的这个，它是偏向于电视媒体的这一块的。 啊，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电视制作。而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的影视编导这个专业呢，它主要的培养方向是往这个影视剧、舞台剧这个编导的方向上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两个专业它在不同的校区。 对，刚才您说了哈， 对，一个是在航天城校区，一个是在我们的顺义校区。 您再说一下哪个区顺义了吧。 顺义的是带括号的，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的影视编导。是在顺义。 好，所以呢这个在广播电视编导这方向呢，可以大家可以再画一个括号，里边呢还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学习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 好，那么关于这个校考的要求，我们看到模特表演呀、曲艺表演呀，很快就让大家联想到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是的， 模特个得高啊，是吧？ 对，像我们所有表演类我们都要求男生的身高大于等于 1.65 米，就是不能低于 1.65 米，女生呢不能低于 1.55 米。特别是这个模特，我们模特有两个种类，一种呢是时装模特，那么我们对男生的身高要求是 1.84 米到 1.92 米，就是不能低于1米84，也不能超过1米92。女生呢是 1.74 米到 1.82 米，不能低于1米74，不能高于1米82。平面模特，男生是1米78到1米83，女生是1米65到1米73。就这个身高范围内的考生才能报考这个专业。 也不是越高越好是吧？ 对，因为有的超高的他可能在走秀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适合。 所以说想要在这个模特表演方向有造诣的朋友们啊，先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高，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吧。 是的， 不够就 不够是肯定不行的，但如果要是稍微高一点点呢，这个根据考生的这个现场来考试的时候他的个人条件，我们再来进行甄别吧。 万一就是看着高一点也那么顺溜呢，是吧？也就要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法学哈，有一个书法教育方向，未来这个教育方向是到哪个领域去发展呢？ 因为这个随着课改啊，我们这个书法应该是会被中小学列为必修课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当时开设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中小学的书法教师。这是一个方向。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呐、画院呐、文化馆、艺术馆和少年宫，在这些地方来从事这个书法的创作或者是书法教学和培训相关的。而且我们学校呢和这个书法家协会还有一些出版社、报纸、杂志等等都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合作关系。其实咱们学书法的学生呢，他也是可以从事一些管理和编辑这样的工作，都是可以的。 好，书法学啊是北京城市学院今年哈这个书法教育方面招生。那么大家呢其实学书法未来也是可以继续深造的啊。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哈可以继续提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有问题再提出了啊。那么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会在广告之后请孙主任呢来给大家做解答。也请大家呢在平台上留言，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啊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呢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我们会一块儿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和交流。 教育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新年到了，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呢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教育是大爱的事业，一方面需要我们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我们教育界做出努力，另一方面我们期待着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支持、理解、帮助我们搞好教育事业，让您满意，您的孩子满意，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全社会都满意。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 8501-3045 8501-3045。

艺术类考生的学校，比如说在专业课方面如何安排，那么考察形式、招生门槛会不会都有一些变化，我们在艺考面对面直播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独家推出的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从1月2号就开始了，将会持续到14号，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排期，并且呢可以在上面留言，即使不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内也可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会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出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嘉宾呢来给大家做一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在上一时段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有微信平台上的提问啊，我们先给孙主任呢提出来，来回答一下。 好。 机长哥他说呢，想问一下广播电视编导括号影视编导方向啊，以及摄影和影视摄影制作的这个笔试时间会撞车吗？ 原则上讲呢，现在考试院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对于这个考试的这个人性化啊，这个角度上，所以我们会把广电编和摄影的这个考试排开。但如果考生同时报了摄影与影视制作的话，我建议还是分成年前和年后来考，因为这样考得太仓促，对孩子本身来说他也会影响他的发挥。而且呢也请考生们注意，我们广播电视编导和广播电视编导的影视编导这两个专业它的考试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广播电视编导呢不带括号的这个就考一试，只是笔试。它要考三个方向的内容，一个是影视作品的分析，第二个是故事的编写，第三个是文学文艺常识。那么带括号的这个影视编导的这个，它是要进行面试和笔试的。面试呢要进行自我介绍啊，回答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编导创意等等。然后笔试的时候呢，我们考的是影片的分析与写作。所以说这两个专业哪怕你兼报了，你也可以先考完不带括号的再去考带括号的，这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考生能够合理的安排，尽量不要都排在同一天，这样对他本身的发挥其实是有影响的。 对。一天专注一门哈。 对。 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进入复试了，复试的时间是可以选择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时间有冲撞可不可以协调？ 复试的时间呢是固定的。如果他要是实在是有冲撞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不要安排在，都安排在年前或者都安排在年后。因为我们之所以这么早就公布出来，还是希望考生们能够就对我们印象性比较强的这样的考生，还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对。 嗯。 所以大家记好了，有年前和年后两次机会。那么这个时间呢让你尽早的去定出来，这样不至于像您刚才说的那么仓促。 是的。 所以已经把时间给大家安排出来了，大家就合理的安排一下。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提出来，我们呢也会集中一下再给大家呢来回答。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实施本科层次学历教育的新型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招生列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在全国3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在校生5000多人。学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主校区占地近500亩，另自有1400余亩实习实践基地。学校已经建成数字化校园，拥有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剧场、体育馆、实验实训中心，建筑风格独特，校园环境优美。学校设有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演艺学院、国际文化学院，共开设25个本科专业。2018年，在艺术设计学、书法学、会展经济与管理、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录音艺术、电影学、表演等23个专业及专业方向面向全国招生。学校实行学年学分制管理，学生期满成绩合格者，颁发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相应学士学位证书。 天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新朋友哈，是2016级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李婉晴同学。你好。 主持人好。 嗯，今年是大二。 对， 嗯，好，欢迎您。那张瑞主任呢是每年都会在节目当中哈。那李婉晴是今年作为这个科德的学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一会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学习感受哈，在科德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播音主持专业16级的学生，目前是新闻方向。 嗯，新闻方向。好，那稍后呢也请李婉晴呢给大家来说说哈，在这所学校里有什么样的体会感受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也请张瑞主任呢先来说说今年科德学院的相应的一些变化吧。 嗯， 变化大吗先说。 我们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一个招生专业，就是叫电影学专业。 电影学专业。 电影学专业，对。增加这个专业呢也是学校经过充分调研。也是为了顺应传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这个市场的用人需求， 嗯， 所以就增加了这个专业。电影学主要是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和艺术修养，掌握电影、电视剧等这个节目导演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创作能力，能够从事影视制作的专业人才。 培养导演的。 对，导演 是这样吗？ 对，导演是他培养的一个方向。 方向哈。 对对对，嗯。 好，那这个表演电影学，那我们肯定会请到一些特别知名的一些，比如说表演艺术家呀什么的演员啊，来给大家上课嘛。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平常在这个电影屏幕或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不仅仅不是电影学专业啊，也包括其他表演专业， 嗯， 每年都会请一些名人名家到学校来， 嗯， 比如说人艺的表演艺术家朱旭， 嗯， 比如说以前那个非常有名电视剧的《潜伏》里边的天津站站长的那个叫冯恩赫，扮演者叫冯恩赫，这些著名的演员，包括以前的曲颖啊，一比较新鲜的明星，像撒贝宁啊， 嗯， 他们都还不王祖蓝啊，香港电影明星，都到过科德学校来，他们有的呢是专门过来做那个讲学、开设讲座。和同学们介绍一些这个行业的知识， 嗯， 有的呢可能过来正好是过来做一个栏目或者做一个节目，中间呢我们同学也会有一些参与和协助工作， 嗯， 来帮助他们理解这个行业。 哦， 这样。对， 李婉晴在校期间学习期间有见到过哪些你认为心目当中的名人吗？ 有的。在我刚开学的时候，有一次王祖蓝和撒贝宁过来做一个节目，叫做《耳边风》。 嗯， 后来呢，最近的一次在首师大的微电影节，大学生微电影节里边又看到了，是朱涛，哎，这不是什么 欧阳小丹吗？ 啊，对对对， 啊，欧阳小 丹， 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对， 对对， 还有康辉，他们都过 来。康辉， 嗯，好的，其实都可以，不单是这个，刚才比如说你是新闻专业的哈，跟看到可能就是新闻界的这些人。 新闻界的， 那么其实 康辉到我们学校来，还特意给我们。播音的就是科德学院播音专业的学生，录了一个视频，给他们发，就是表达一个祝福，还有一些将来学习专业的一个注意事项。 嗯， 这个视频啊，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也公布了。 嗯， 就是他们的互动还是非常好的。对， 就是刚才呢，之所以提到这么多的名人哈，是因为科德学院本身它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哈。 对， 翻看这个招生简章，去看2018学校再生招生的这些专业，你会发现哈，艺术类。占了若干，然后普通类其实只有一个。 对，我们普通类只有一个专业，就叫会展经济与管理。 对， 每年我们大概全国招生是1000人。 嗯， 那么会展经济管理呢，只有30，就是一个班。 嗯， 也就是说艺术类我们970人。 对， 就是艺术类专业的招生比例占我们全部比例达到了97%。 嗯，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看到校长的这个致辞哈，说要这个我们这个科德学院其实是想要做成一所与众不同的艺术类大学，也就是说，艺术类其实是科德学院主要的这个招生的专业。 对， 来到这里的学生大部分基本上哈都是艺术类艺考生。 对对对， 所以说这所学校其实跟其他的学校还是稍微的有一点不同。你像这个我们前几天做的那些电影学院啊，或者是中戏啊，哈，等等，大家可能会认为那个是纯艺术类的院校了哈，一听名字就能够听出来。但是如果要是听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大家可能就会诶不觉得它是一种接近于纯艺术类的院校哈。 对，因为科德学院呢本身在刚建校的时候，艺术专业并不是作为主要的招生专业。 嗯， 也是在08、09年开始啊， 开始逐渐转型，正好也是顺应了当时叫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这个时代潮流。 嗯， 我们逐渐呢想也是结合我们在地处北京的这个定位，逐渐的把招生专业转型到这个以文化传媒这个传媒类为主的这个招生专业， 嗯， 来服务于北京的这个用人市场需求。 所以说呢，大家了解科德学院就会发现，其实它绝大部分都是艺术类的专业哈。那今年的这个在招生计划方面有变化吗？ 我们的招生计划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因为大概的每年三四月份才会经过跟上级主管部门协商确定后才会公布。 嗯， 我们预计呢和去年应该是持平的，大概还是在招生315人左右。艺术类呢也是占大多数。 嗯， 对。然后艺术类专业呢是在提前批 A 段录取。录取呢也是优先录取一志愿考生。 嗯， 啊，当然一般呢我们在北京啊也是因为地处北京，所以招生计划要优先向北京倾斜。 嗯， 那么每年都是在一志愿录完之后还要增加计划顺次录取二志愿考生。 嗯， 就这样。 每年招收的二志愿的考生多吗？ 每年大概有几十个人吧。 几十个人。 嗯，对。 那如果说大家报考这个科德学院，他的意愿非常强哈。 对。 那我们预计的这315人之后还有这个符合条件的生源，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每年呢都会增加一些就是在做招生计划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预留计划。 嗯。 这预留计划呢会优先投放于北京市。 嗯。 那么就是说刚才说的我们一志愿比如说这个录满了。就是按照原先公布的招生计划，那么我们会增加预留计划，录二志愿。 嗯， 结合这个这么多年在北京的实际录取操作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如果北京市报考生源充足，那么有志愿的考生，我们一定都会录取。 嗯，您指的是只是北京考生，还是 对，只是北京市？这个，因为我们全国招生规模比较小，一共1000人，但北京就占了1/3还要多。 嗯， 外省市很多省都是可能就10个8个的这样招生计划。 那您说的这个315人，指的是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 在京的招生计划， 那么全国大概1000人左右。 对对对， 嗯， 是， 嗯。好，那也就是说，在北京啊，预计招收315人。当然了，生源特别好的话，又充足的话，我们可以呢，嗯，增加计划来录取。 增加计划，对，有志愿考生都会录取。 嗯，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考生如果我特别想进科德，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啊，会不会这个人家计划录满了，我还在排在后头？不会的哈，只要你到了那个线， 对， 可以达到科德的标准， 对， 基本上就可以进哈。 14年之前，我们在就是增加计划，把所有预留计划增加到北京之后呢， 嗯， 也只能保证一志愿学生的这个被录取。 嗯， 那么15年，尤其是16年，16年之后，由于这个北京生源在持续下降， 嗯， 可能我们这两年就是在就是一志愿、二志愿报了志愿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录取。 嗯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意科德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填报志愿上可以大胆的填啊， 对对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录取方面。要求啊，是怎样的？应该刚才您说了 A 段录取提前批嘛？ 对。 那么唯一的一个会展经济与管理，应该是在 普通类本科二批录取， 二批来录取哈。 对。 二批的控制线去年是多少了？ 二批控制线去年的文科是468， 嗯， 理科439， 嗯， 当然在录取的时候也是北京市也是降分了， 嗯， 对。然后艺术类本科线。去年文科是320，理科是300。 嗯， 就说这个，如果报考我们学校的艺术类专业，文化课达到这个线之后就可以了， 嗯， 我们就按照专业成绩来进行录取。 这个分数每年会有大的变化吗？ 会有，这个是北京市根据当年的招生计划和招生报考人数， 嗯， 它来合理的确定一个范围来划定这个分数线。 嗯，那最后的录取的成绩它是如何来算的？就是文化课和它的这个，就是校考的成绩、专业成绩， 嗯。我们学校的专业这个艺术类专业录取原则就是总的原则就是文化课过线按专业排队从高到低进行择优录取，当然也分两种这个具体的情况，一种呢就是美术类专业，这个和刚才城市学院孙主任介绍一样，我们美术类专业有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和环境设计，这三个专业都是文化课过线之后按照北京市美术统考成绩择优录取。那么其他的专业包括艺术类专业，包括编导啊、播音、摄影、电影学、表演等等这些专业， 嗯， 是文化课过线以后，按照我们学校的校考专业成绩择优录取， 专业来排队， 按专业排队，对， 嗯，好。那么大家关心的问题啊，比如说录取分数啊什么的，这些可以在这个简章上呢都可以找到哈，以往的资料非常全。那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在这个转专业的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些犹疑哈，说尤其是艺术类的专业之间会不会可以转， 嗯， 艺术和普通之间能不能转？这里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学校每年都会遇到就是数量 比例挺多的一些就是申请转专业的情况， 而且又全是艺术类。 对，全是艺术类。 嗯， 那么从2017年开始，我们学校重新根据国家的发布的相关文件，重新修订了普通本科生管理规定。 嗯， 就是对转专业这块呢，政策已经放开了。 嗯， 但是呢，也有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就是普通类和艺术之间不能互相转专业。 嗯， 但艺术之间我们可以转，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学生首先要提出书面申请，然后转入专业的所在院系要进行考评。 嗯， 他考评如果认为这个学生具备了他转入专业的这个学习的基本的专业要求， 嗯， 就可以 转 入。对， 嗯，那这个可以转是指的相关的艺术类专业之间可以转，还是说所有的艺术类专业之间都可以转呢？ 嗯，2017年开始我们是基本上都可以转了。 都可以转啊， 都可以转。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像李婉清一样， 嗯， 忽然有一天我想去视觉传达设计了，可以，没问题。 这种情况面 少， 不 很 少，对，几乎没有。 嗯， 他因为他转专业，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他是视觉传达进来的， 嗯， 他就是可能学了经过艺术学教育啊，他感觉我对环境设计更感兴趣， 嗯， 这样的话他会转一些。 嗯， 播音主持他本身就是从可能一开始在高中阶段学的就是播音这个专业，他对美术从来没有接触过， 嗯， 他也不会说突然贸然的提出。我要转到美术专业去， 所以说即使我们说你所有的艺术类专业之间都可以转，但是实际上其实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说， 实际操作上他们还是在同一科类之间进行转专业。对， 好，这是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情况哈。那么关于城市学院转专业的相关情况，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有问题提出来哈，稍后我们会集中时间来给大家做相应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在科德学院呢，它的这个学习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李婉晴在前一段时间暑假期间哈，去年暑假期间其实是到这个我们的文艺频率来实习过哈。对对对， 嗯， 那感觉怎么样，这种实践机会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高和帮助呢？ 我觉得在学校嘛，学的比较多的还是理论知识，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实践的机会。 嗯， 对，当然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 嗯， 来到这里的话，我感觉大家对我都非常的棒，就像老师啊也是细心的指导我，有很多的像是编辑节目、联系嘉宾一系列的，都给我这个活动，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然后来带一带我，主动的把这些事情交给我。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真的老师帮了我很多。 那你的这个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内容，真的到了实习单位哈，到了这个岗位上，你觉得用的怎么样？能够熟练的运用吗？ 嗯，可以的。就像是我在旁边啊五楼节目制作中心， 嗯， 然后我旁边的办公区域是评书台，然后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叫做是刘瑞芳老师，他呢就是非常的文艺，然后会很多的评书啊快板啊教过我们一些，然后我在办公室里边就跟他们表演，然后和评书台的这些老师们也都混得非常的熟， 嗯， 就是很欢乐每一天都， 然后也去跟他们录广播剧是吧？ 对对对， 我听你说会有这样更多的这个实践的机会哈。 对， 那你觉着这种实践对于你课本上的学习是一个有哪些方面是特别相异的补充，相得益彰？ 嗯，像是我大一的时候还没有来实习读课文或者说读新闻，老师就说我没有感情，或者说有时候感情太过了很假。 嗯， 然后经过这一次实习，我学会了在话筒前说人话。 对，我们老师也经常会这么说，说人话。嗯，那好，今天有一个机会哈，也在这儿呢来给我们大家表演一段吧。因为我们都是播音主持嘛，我也不唱也不跳哈，我们就是在话筒前可以静静的跟大家说，好吧？ 对， 有一小段就行。 对， 行， 是节目时间原因嘛，就 是 一小点。 对，哎，好，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是戴王叔的《烦忧》。嗯，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起我的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起我的烦忧，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上一段音乐哈啊、哦，几位嘉宾还没有听到哈，配上一段音乐还是蛮好听的啊。 对对， 嗯，好的，那也谢谢李婉晴。其实呢，像这样的实践机会哈，作为学习这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对， 你往往课本上的知识，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你才会觉得哎。火起来了， 对， 嗯，那么其实，在科德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这样的实践机会吧，正是。 对，我们在就是在平时在教学时间呀，就是把这个实习实践纳入了一个我们的教学管理，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实习实践机会，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实习实践机会。国内呢，是学校与中央戏影集团、国家大剧院、国展中心、戏剧吧艺术中心，还有就是地处大兴的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同百余家校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我们要联手打造一批一流的符合学生发展需要的实习实践基地，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这个动手能力，提高的就业竞争力。 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是一个实习实践的基地，我们同学不用自己找都可以去是吧？ 对对对、这个有些呢是我们安排学生去，有些直接就把这个他们的一些制作啊过程啊就带到科德学院来了。比如说学校与中央戏影集团的艺术研究院合作，在我们学院就建立了影视节目制作人才培养基地，共同开发培训课程，以产学结合的方式边学习边实践边生产，面向科德的在校学生和一些校外的就电视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员开展培训。这个我们学校传媒学院的培养方案里边把这些课程培训都安排在里边了。 嗯， 你像包括央视著名主持人康辉、蓝永淳、阿秋、张腾岳还有杨柳，他们都来科德学院进行过授课或者讲学。所以还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戏影集团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实践基地，2015年被批准为北京市高校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我们的同学在这些实践基地当中有没有机会去亲身参与那些比如说影视制作机构，包括这些像戏影集团他们的比如说一些实践啊，跟着他们一块做做呀？ 这个倒是有。这个刚才说的上课来都是全部都参与，然后学生再去跟着老师，比如说去戏影集团去做，可能就是一部分要经过选拔了，就表现专业比较优秀的才会去，这个就不说每个学生都有这个机会。对， 看你足够优秀哈。 对对对对，当然不是仅仅是中央戏影集团，还会有其他很多的出去的这个实习实践操作的机会。对， 好，那关于这个实践的机会，不单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国内的这些哈，其实国际交流项目呢也有，而且也不少。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关于北京城市学院相关问题呢，大家啊发送过来之后呢，也别着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啊一并来解答。那么今天呢，北京城市学院来到直播间的是招办副主任孙玉琪，那么也会在稍后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那么也请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越聆听越成长。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 路况信息。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目前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阜成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方向、鼓楼桥西向东分别有事故发生，过往车辆请注意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直播正在进行，从元月2号开始一直到14号，会有近30所招收艺术类学生的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有关2018的艺考招录政策。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后面节目的排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或者直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每天呢都会把这个排期啊在这个微信当中公布给大家，那么大家可以有选择的收听。同时呢，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期的这个直播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在第二天的微信当中来推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直播的北京城市学院和首师大科德学院的相关的艺考内容和政策，明天呢我们会集结成文字啊，挑出最精彩的段落，在明天的微信当中啊推送给大家。大家呢也可以收看，这样的收听收看啊，都可以让你更全面的了解两所学校的招录政策。好，那刚刚呢科德学院啊张瑞主任呢和李婉晴同学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北京城市学院现在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了，也请孙玉琪主任呢做准备吧，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答。有一位朋友哈叫密，他想问一下前一段时间他看了这个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嗯， 那个片子您看了吧？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当时我看了之后呢，会想到了这个咱们城市学院去年不就是说嘛， 嗯， 我们有一个专业，有一个方向，就是文物修复吧。 文物修复。 那么 是在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类的。 当时呢，我在片子当中呢，就是特别深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学生啊，他是说，当时我就是那个看了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纪录片之后，对这个感兴趣啊，嗯，开始想要往这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发展。 嗯， 正好城市学院有这个专业， 对， 有这个方向哈。 对对。 那也请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去故宫修文物。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嗯， 因为我们这个工艺美术的系主任呢，陈秋荣老师， 嗯， 他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 嗯， 他也参加过很多的国内知名的这种文物修复的工作， 嗯， 那么我们工艺美术除了有这个文物修复的专业方向之外呢，还有漆艺、雕刻、应用艺术与空间艺术品衍生。还有珠宝首饰设计，这些都是，近几年来考生们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年美术类的这个招生，我们是按照类来招的。 嗯， 我们以前呢是把各个专业方向都分开。 嗯， 它每一个都算作是一个专业。那么今年我们在美术类这一块统一实行按类招生。 嗯， 只分成动画、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学类和工艺美术类， 嗯， 这四大类我们来招，然后在基础课程进行完了之后，再统一根据学生的兴趣以及专业对学生们的判断， 嗯， 来选择细分的专业方向。比如说你是学产品啊，哎，还是学环艺啊， 嗯， 还是学其他的一些， 嗯， 这个都是后面再分。 是一年之后吗入学？ 这个可能会根据不同的专业来进行。 哦，那工艺美术呢，嗯，你有可能进去之后学完了还坚持着文物修复，或者说我转向这个雕刻或者是漆艺看看， 啊， 是吧？ 是的， 大家还都会有相应的机会哈。 嗯， 好的，这是关于北京城市学院啊一位同学提出的问题，相关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提出来哈。那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这个合格证的发放的问题，还是按照这个我们大家熟悉的1:4吗？ 啊，对，我们是严格的执行这个比例的。 嗯， 特别是在外省，比如说我们达不到合格证发放的比例，虽然说有一些考生可能是可以考试的， 嗯， 但是如果在这个省份没有达到我们的发放要求， 嗯， 我们最终也不会投放计划。 嗯 嗯， 好，那好，那是北京城市学院问题，我们给大家呢先回答到这儿。我们回到这个科德学院哈，请张瑞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在上半段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哈，就是说这个不单在国内有这个实习的机会，那么在国外我同样也有，而且呢也不只是一个国家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我们来请张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是国际交流项目，我们同学怎么样来参与，都可以去哪儿？ 我们学校呢是开展了与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开展了这个校际互访、师生交流、短期学习和实习等项目。学校主要的目的也是通过搭建海外教学实践平台，以国际化的视野来对我们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在国外呢，我们老师对学生进行现场指导，让学生感受国外不同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那不同的国家，是涉及到的是不同的专业的学生是吗？ 对，我们是不同的专业，会去不同的国家。 国家， 包括就他到了某个国家，也是去不同的这个实习实践的基地。 嗯， 这个去的去向也不一样， 这也是跟我们学校有着合作关系的， 合作关系的， 合作关系的 海外实习实践基地。 嗯，好，那李婉晴在这个电台实习过哈，有没有去国外实习的机会？ 嗯，有的， 已经去过吗？ 没有，没有， 还没有， 今年的9月份去。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是要大三以后，大四。 对，我们一般是在大三的那个上学期去安排学生出国去。 那也就是说李婉晴这样的今年该进大三了哈，9月份吧。 嗯，对， 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去国外实习的机会。 对对。 那比如像他学新闻的这个会到哪里去实习呢？ 新闻他是主要去美国了，就是美国的纽约电影学院的环球影城校区。 嗯， 这去那儿呢，他主要还有包括还可以去他们好莱坞片场。 嗯， 主要是学习这个场景研究、视镜技巧、电影表演， 嗯， 这个电视制作、新媒体艺术还有摄影等这方面的课程。 嗯，这个是需要学生自己付一部分钱的吗？还是 不是？我们海外实习实践的所有的 就是到国外学习的吃住行学习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学费里了。 哦， 对，当然就是有一项就是学生办签证的费用， 嗯， 是学生自己，这个学是自己出。对，学校会统一组织给学生办签证，但签证费用学校需要自己交。 嗯， 对， 这需要有一个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出去吗？ 您说学生吗？没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要出去， 都要出去。 就是对，因为按照我们的培养的方案要求，有一些课程就是在国外上的，就是因为国外有一些先进的，相对中国来说有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比如说动态捕捉这个，在美国电影、可能很多这个电影都用到了，中国国内呢可能也是在跟国外在紧跟，但是我们还是向学生到国外去进行学习。 它算学分吗？ 对，我们是有学分的。 哦， 对， 必须要完成这个学分才可以。 必须要完成这个学分，对，某一个专业基本上统一组织到一个地方进行学习。 嗯， 如果有极个别的学生因为他个人原因被拒签了， 嗯， 可能会再组织到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国家再进行学习。 哦， 对。 好，那么在这个李婉晴，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比如说上哪儿？就业啊，发展啊，还是说有创业的意愿啊？ 我比较想毕业去考研。对。 凡是我问的哈、啊，就是那个本科毕业之后都选，还是要考研。大部分的同学其实都是考研的意愿啊。那么最近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大概考研的比例能有多少？ 我们学校的近几年的毕业考研率大概在4%左右。 4%左右， 对， 那么想说一下这个考研的目标学校吗？ 当然是中国传媒大学 啊、那考研的国内高校除了中国传媒大学，张主任还有哪些是大家比较向往的？ 我们学校经过我们的统计，近一年考研国内高校报考比较多的，包括录取比较多的是比较好的学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等。外地也有一些，包括南昌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等、一些。对， 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考的比较多的一些院校。 对，就是相对比较多的。对， 好，那么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集中啊给大家呢来做解答。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上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北京城市学院的孙毅局主任和首师大科特学院的张瑞主任呢给大家来做介绍啊，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呢继续进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师大科德学院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哈、在这里节中呢也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北京城市学院的问题，请孙毅局主任呢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哈、复试时间什么时候公布？ 复试的时间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 嗯， 因为我们初试年前是在1月28号，那么复试的话就是在第二天。年后呢是在这个3月10号，那复试也就是在它的下一天。 11号。 对。那么对于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专业来说呢，它就是在18年的1月27号或者是3月9号可以任选一天。关于这个书法学的书法教育是1月26号或者3月9号任选一天都可以。 那么像这样更为细致的报考要求和时间，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是都可以查到的。 是的，而且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也会实时的公布，实时更新。 所以说微信公众号大家其实目标院校都可以加一个。 对， 是吧？ 北京城市学院招考资讯。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特别快 捷的 一个资讯。 方便，对， 方便哈。好，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除北京之外还有哪些省份设置了考点？ 我们的考点呢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山东、吉林、黑龙江和广东。 一共是4个考点加上北京在内哈。 5个。 一共5个。 对。 山东、吉林、黑龙江、北京还有 广东。 广东。还有广东。 对。 对。 好，这是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关于录取原则这儿呢也给大家呢来说一下哈，以及呢大家在入校之后其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先来看入校之后吧，如果你考进去之后哈、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关于外语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对考生的高中时候所学的语种是没有严格的限制的，但是我们在入学之后公共的外语课程是英语，所以如果有小语种的考生确实是喜欢我们学校填报的话，那么以后在这个公共课的外语的上课上面可能要自己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在周边的高校做辅修，然后拿回来成绩单，我们也有相应的管理政策。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专业是承认这个统考成绩的哈，美术统考。那么这个美术统考线过了之后可以报考并且入校了。进来之后还需要再测试吗？ 我们美术类的本科专业它入校之后还是要对它的专业课基础进行统一的有一个测试的。然后这个测试的结果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你在大类招生之后分专业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参考值。所以说考生入校之后对这个考试也要有足够的一个重视。 大概什么时候会考呢？ 这个入校之后系里面会统一的安排，应该是在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对。 所以说这个基本功还是不能够说统考完了就撂下笔了是吧？ 对，但是一般像这些小孩的基础呢还都是可以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对他们进行更深一层的测试，来比较科学的判断他在他以后选专业的时候更适合去做什么，我们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干预。虽然是以学生的这个个人意愿为前提，但是从专业培养的角度我们肯定是要干预的。 也就是说去看一看他更适合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学生进到我们学校之后学有所长，发挥他的长处，以便他在就业的时候更能好去寻找他的位置。 这个长处有时候学生自己是看不出来的，或者说找不到的。 对，一定程度上的旁观者清，而且对于一个考生来说，他可能是他的爱好和他自己真正擅长的不见得能够很好的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在教学当中非常注重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他的爱好和他的特长帮助他协调统一起来。以便于他后面的就业。 好，来看一下关于录取原则方面的问题哈。对于考生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这个成绩要求，以及我们在录取的时候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排序？ 好的，这个我来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分成两类，一类呢是美术类的专业。美术类呢，我们是在双达线。双达线的意思就是美术联考要合格，然后再达到相应的北京市所划定的艺术类的分数线。比如说刚才张主任说了，去年我们文科是320，理科是300，在这两个线都达到的情况下，我们学校的美术类的录取原则是把这两门成绩相加除以2，也就是说美术联考成绩和高考成绩各占 50%。然后我们是文理分开进行排队来录取的。虽然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收的，但是在美术类这一块呢，我们是文理分开来排序。那么对于非美术类的，刚才说的表演啊、书法呀、摄影啊等等这一类，我们是在你的文化课达到了北京市的控制线的基础之上，我们按照你的校考成绩，也就是马上要进行的这个校考的专业课成绩来进行排队。那么这个排队时候，我们在2017年是文理不分的，混排的。那么今年呢，具体的操作可能还要在考试院审核之后我们才会公布出来。那么去年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按照专业课成绩根据名额来择优录取。 好，关于北京城市学院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关注科德学院的同学和家长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来关注一下首师大科德学院的大家关注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无人机这个专业，航拍专业今年是否还继续招生？ 是的，我们无人机专业继续招生。 无人机专业是去年我们新增的一个 对， 二零一六年 新增的 一个前年 ，前年是在摄影器下面新增了一个无人机航拍这个方向。对， 时间过得好快哈。 对，是。 嗯，好，那么两年过去了，那么随之我们其实根据这个问题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其实无人机航拍除了是我们一个这个专业之外，科德还有一个比较让大家关注的，就是他还组织了一个大学生的无人机的航拍大赛。那么这个大赛和另一个微电影大赛其实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哈。那么关于这两个大赛呢，您在这儿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先看一看这个无人机航拍吧，这是我们的这个2016级的这个同学们参与的吗？ 对对。无人机航拍大赛呢，我们是现在已经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一届是16年的年底，这第二届呢是在17年的12月份刚刚举行完毕， 刚刚结束 。对，这个无人机航拍大赛呢，也是当时我们设置无人机这个航拍这个方向，也是为了顺应这个科技革新，它给这个影视行业发展带来的一些变化趋势。我们摄影系设立了无人机航拍，并且从16年开始招生，这在全国高校应该是比较这个掌握先机的了，就因为我们参考过其他同类学校的这个，他们设置这个方向并不多。之后呢，我们为了这个培养学生们的实际也是动手能力，提高他们的视野，我们在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里增设了无人机航拍单元。科德学院的学生啊，我们那就是16级的这个所有的无人机的学生全部都要参加。而且当年的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微电影展映单元和第五届国际大学生的微电影盛典呢，我们学生也都全部参加，而且就是获得了一个集体航拍二等奖的不俗成绩，就是说我们当时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啊，和金鸡百花电影节赛事组委会取得联系，增加了一个这个航拍单元，对，我们学生就承担了这个航拍单元，对对对。 那这个锻炼的机会其实还是特别难得的哈。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无人机航拍，我们这个大赛呢是进行了两年了，其实还有一个大赛呢应该有5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微电影盛典，而且这个也是由科德学院发起的。 对，微电影盛典是我们科德学院从12年开始发起的，主办方包括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银川市人民政府、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央新影集团、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文化信息协会、首都师范大学，这是我们联合发起的主办单位。但是科德学院呢，是作为独家承办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的一个单位，来进行具体来进行这个赛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对。 那么参加过这两个大赛的同学们哈，相信一定是对他们的这个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的话，对于他们未来就业、未来发展会有哪些比较好的影响呢？ 这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呢是这个一些在行业内交流的机会。12年呢，我们这个比如说国际这个大学生微电影盛典到现在已经举办了5届，面向全国100余所中外的高校，已经征集了各类作品10000余部，其中科德学院获奖作品是100余部，凡是获得这个一等奖或者二等奖的这个作品啊，都会被我们学校选送到法国巴黎青年短片节、英国万象电影节、半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国际影展参展。这个而且呢16年，我刚才说的第五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还与中国锦鸡百花电影节并轨举行，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委员会这个大力支持。这些呢就是你的这个在校期间获奖的经历，其实已经给你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一个平台，你参与了这些国际大型赛事，在这个你在行业就业，就是很因为本身这些评委都是来自好多行业的专家，他们就提前就是认识了这些学生，提前得到了锻炼机会。二一个呢，你像我们当时一个组委会的一个评委叫冷野夫教授举的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学生啊，包括是其他院校来我们学校参赛的学生获奖，他去到他考研究生，包括上海大学还有其他学校的这个考研究生到复试的时候，那可能老师问他你有什么作品，他们就把在这个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的这个获一等奖的作品拿给老师看，当时就有几个他们说就是老师非常认可，当时就确定录取。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作品本身也是这个大赛啊是非常开放性的，虽然我们承办，但并不说只是科德学院的学生来参赛，也并不是说只面向科德学院学生来发奖，是全国的高校都可以，学生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加 。我们的评委啊也是从各行各业，从包括这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包括刚才说的那些 共同主办单位， 嗯， 他们都会派专家学者过来担任评委。 嗯，那也就是其实这个大赛是一个受到普遍业界关注并且认可的这么一个赛事。 对， 所以将来拿出来其实是拿得出手的。啊， 对对对，我们其实对搭建了一个平台。 嗯， 对对，这样。 好，那么节目时间关系呢，两位主任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应的联系方式吧。请孙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城市学院。 考生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010-6232-1818、 嗯，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城市学院招考资讯， 嗯， 或者是登录我们的主页 3w.bcu.edu.cn， 嗯， 来查询相关的消息。 嗯，说到这儿呢补充一句哈，刚才说到这艺术类专业科德的就业哈，简单说一下城市学院。嗯， 哦，这个我们前两天在查看北京市每年让我们报的这个就业质量报告的时候，会发现艺术类专业的就业反而非常好。 嗯， 就我们可能会担心他们比如说不能对口或者怎么样，结果呢会发现他的这个就业率和自主创业率都非常好。 嗯， 因为可能这艺术类的考生他本身他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外表等等他都有他自己的优势。 嗯， 所以而且它的就业面比较宽，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其实我们陈秋荣教授他也参加了咱们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个西汉的海昏侯墓的这个文物修复的工作， 嗯， 有很多学生也参与了。 好，那么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具体介绍。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德学院的联系方式哈，89229201。 对，这是我们的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哈，科德啊，是这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科德招办的汉语全拼。 好， 我们所有的信息都会在公众号上第一时间发布。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加上两所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几位嘉宾。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其他内容。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